暴怒无憾， 教中是你什么人？ 教中乃是我的女儿。 为何啼哭？莫非不愿持家不成吗？ 只因家中贫寒，无忧壮年，今日贫富相遇，见金伤情，故而啼哭啊。 小姐，他家紧张，脚中乃是他的女儿，只因今日吃家无有壮年，贫富相遇，触景伤心，故而啼哭啊。 哦，闹了半天是为了没嫁妆。嘿，甭说我们小姐这一份嫁妆给他，就是我们小姐这锁麟囊送给了他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 天心一来心了，满腹焦虑心心心心有人间的暖意，天堂上的女儿欢欢的好，若嫌不足他真少，他一定好你的人一定 you